哎，还记得吧？在模块01里，咱们从零开始，亲手搭了一个完整的 HTML 和 CSS 网站，那种从无到有的感觉，真的挺棒的。现在呢，我们要进入一个全新的，可能更让人兴奋的领域了。今天我们一起来探索的就是模块02的第一步，迎接 React，创建你的第一个组件。这个感觉，不只是学个新工具，更像是一种思维升级，对吧？就是说，把你已经很熟的那个设计思维，比如组件化，直接用到现代前端开发里去。 没错，这个类比挺好的。这次深入探讨呢，咱们的目标就是让你看清楚，就是你在 Figma 里天天用的那个组件化思维啊，怎么就能直接变成 React 开发里的一个核心能力了？你想啊，那些你在 Figma 里精心设计的元素，现在能真的火起来，能响应用户的操作了。我们会一起揭开 React 的这个神秘面纱，让你感受到从静态设计稿到动态交互界面的那种飞跃。看看设计和代码怎么在这儿，巧妙地结合起来。 好，那我们先聊聊第一个核心话题啊，为啥要从我们已经会了的静态 HTML、CSS，转向 React 呢？我知道咱们模块01做的静态页面视觉上很不错，但是不是有时候会觉得处理复杂交互或者项目一大，纯 HTML、CSS 就有点不够用了吗？ 对，确实是这样的。静态页面展示信息挺好的，但是，要做那种需要经常更新的，或者有很多动态内容的应用，它的局限性就比较明显了。你想想看，用纯 HTML、CSS 更新一个，比如说有用户评论和点赞的列表，每次来个新评论或者点赞，你可能得手动重新生成整个列表的 HTML，或者写特别复杂的 JavaScript 去找到那个数字更新它。这个过程就变得特别麻烦，还容易出错。这就是 React 发挥它核心价值的地方了。它特别擅长搞这种动态的可交互的用户界面，像是社交媒体的信息流啊、电商购物车啊、online 协作工具这些。React 用一种叫组件的方式来组织界面代码，这样管理复杂的状态，就是说像用户的登录信息啊、购物车里的东西啊，这些会变的数据，还有构建大型应用都变得更高效，也。更好预测了。它让界面更新不再是一团乱麻，而是自动化、精确化。 明白了，所以 React 更擅长处理那些动起来的部分。那最有意思的地儿来了，听说我们设计师学 React 其实有天然优势，这个听起来，哎，有点反直觉啊，能具体说说吗？ 绝对是。你每天在 Figma 里干嘛呢？是不是在建 Master Component？用实例配置 variants，这种把界面拆成独立的、可复用的、有明确功能的小单元的这种思维，就是组件化思维，对吧？这个恰恰就是 React 开发的基石和核心理念。你其实已经在用同样的思维方式工作了，只不过工具从 Figma 换成了代码编辑。所以啊，你真不是从零开始。在思维模式上，你已经领先不少初学者了。 哇，这么一说，感觉门槛好像，哎，一下子低了不少。那咱们来具体看看这个对应关系。听起来，Figma 组件和 React 组件之间好像有种，奇妙的映射。 非常精准，这个对应关系是帮设计师快速理解 React 的一把钥匙。咱们可以这么类比啊。你在 Figma 里创建的那个 Master Component，比如一个设计的特别好的按钮模板，它定义了结构、样式、基本行为，对吧？这个在 React 里就相当于一个组件函数 Component Function，这个函数就是用来定义这个 UI 单元的代码蓝图。 好的，Master Component 对应 React 的组件函数，这个好理解。那我在设计稿里拖拽用的那个实例呢？ 这个更直接了，你在设计稿里用一个按钮实例，对吧？在 React 代码里，对应的操作就是调用这个组件函数，通常就写成一行像 button 这样的标签。这就好像在代码里实例化了那个按钮组件。 啊哈，那 Figma 组件的 variance 呢？比如按钮有主要、次要、禁用这些状态，这在 React 里怎么体现？ 这个就说到 React 主件灵活性的核心了 props 属性。Figma 里的 variants 能让同一个主件有不同的样子或者状态，是不是？在 React 里，我们通过给主件传不同的 props， 你可以理解成配置参数，来实现完全一样的效果。比如说，你可以写 button type 等于 primary， disabled false 来显示一个启用的主按钮，或者写 button type 等于 secondary， disabled true 来显示一个禁用的次有按钮。你看，通过改传入的 props， 同一个 button 主件就能展示出你在 Figma 里设计的各种变体了。 豁然开朗，这个对应关系太妙了，感觉就像是用代码在配置我在 Figma 里设计的主件变体一样。这让我对接下来的 JSX 有了点期待，它听起来有点技术化，但好像是实现这一切的关键。 JSX 确实是关键，但别被它名字 JavaScript XML 吓到。你可以很直观的把它理解成在 JavaScript 文件里写 HTML 结构，这是 React 的一个巧妙设计，它让你能用非常接近 HTML 的语法来描述你的界面长什么样，同时又能无缝的利用 JavaScript 的强大能力，比如嵌入变量、跑逻辑什么的。举个例子吧，一段简单的 HTML 可能是这样的 ：HTML div class your profile。Image source your avatar JPG, p username p, div. 在 React 的 JSS 里呢，它会非常像，可能长这样 ：JSS const user profile div class your profile, image source your avatar JPG, p username p, div. 你看，结构几乎一模一样，很熟悉吧？这里有几个关键的小差别要注意一下。第一个是 HTML 里的 class 属性，在 JSS 里要写成 class name， 为啥呢？因为 class 这个词在 JavaScript 里是用来定义类的关键词，为了避免冲突 ，React 就选了 class name。这个刚开始写很容易忘，我刚学的时候也经常写错，然后对着报错信息找半天。另一个小细节是，像 image 这种在 HTML 里可以自闭合的标签，在 JSS 里推荐写成 image source 又等于 avatar JP 这样带斜杠的规范形式，表示它里面没东西。 哦，原来如此。Class name 是为了避免和 JavaScript 的关键词冲突，这个解释很清楚。那感觉 JSX 确实降低了门槛，几乎就像在写 HTML。设想一下，我把设计稿里的一个按钮用这种很像 HTML 的 JSX 写出来，它就变成了一个真实网页上能交互、能复用的代码组件。这种从设计到实践的转化，还有一次设计编码、处处使用的复用感，真的跟我之前在 Figma 里创建和使用 Master Component 的成就感，非常像。 完全正确，这种成就感就是驱动学习的强大动力嘛。React 把你的设计系统思维实实在在地延伸到了代码层面。 聊到代码，就不能不提开发环境。一听到环境配置，很多设计师可能会有点头大，感觉很复杂。我们现在用的这套，比如 White， 对设计师友好吗？ 非常友好，也是我们选 White 的一个重要原因。跟以前的一些工具比， White 启动超快，配置也相对简单，是很现代化的前端构建工具。它带来的最酷也是对设计师最有吸引力的功能之一，就是那个热更新 Hot Module Replacement HMR。 热更新听起来很厉害，它具体是做什么的？ 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啊，你一边在代码编辑器里，比如 VS Code 里改你的 React 组件代码，比如说调个按钮颜色或者文字，只要你按下保存，旁边 browser 里跑着的那个网页几乎是瞬间就自动更新了，实时反映出你的修改，而且通常还不会丢掉你当前的操作状态。 哇，这不就跟我在 Figma 里调一个元素的属性，画布上的效果立刻就变了一样吗？所见即所得，这种及时反馈太重要了。 对，这种及时反馈极大地缩短了改代码到看效果的周期，非常符合设计师习惯的工作流。 其实啊，整个开发工具链都可以和你熟悉的设计工具做个类比。你可以把 VS Code 这种代码编辑器看作是你的 Figma 画布，你写的那些 JSX 组件代码就像是画布上精心绘制的设计元素。 Browser 里有个非常有用的插件叫 React Developer Tools，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Figma 的图层面板或者检查器，它能让你清楚地看到当前页面由哪些 React 组件构成的，它们的层级关系是怎样的，还有每个组件当前的 props 和内部数据是什么。这个对调试和理解组件非常有帮助。而那个通过 wide 跑起来的本地开发伺服器，就是你在 browser 里看到的页面，就相当于 Figma 的实时预览 presentation view 功能，让你随时看到代码跑起来的实际效果。 这个类比很清晰， VS Code 是画布， React DevTools 是图层检查器，本地 server 是预览。这样一想，开发工具似乎也没那么神秘了。 正是如此，这个流畅的设计、编码、及时预览的开发流程，对于习惯了所见即所得的设计师来说，可以显著降低从静态设计稿到动态代码之间的认知障碍和心理距离。改动能立刻看到，让你能更快地验证想法，更快地感受到创造的乐趣，保持设计的流畅感。 说到让开发体验更顺畅，除了有好的工具，现在咱们还有另一个强大的帮手 AI。 听说现在能让 AI 帮忙写 React 代码了，而且我能用我熟悉的设计师语言跟他沟通吗？ 当然可以，这是 AI 辅助编程的一大优势。你可以用更自然、更接近设计需求的语言来和 AI 协作。比如说，你可以直接把你写好的一段 HTML 代码丢给 AI， 然后说帮我把这段 HTML 代码转换成一个 React 函数组件，或者你可以更具体的描述需求。我想创建一个可复用的按钮组件 React Function Component， 它需要有这几种样式变体：默认状态、悬停状态、禁用状态。默认是蓝色背景白色文字，悬停时颜色加深，禁用时是灰色。请帮我生成基础的 JSX 结构和 CSS modules 的样式。你提供设计规范或者意图， AI 就能帮你生成初步的 React 组件代码框架。 这听起来太棒了，直接描述需求， AI 就能生成代码。不过AI 生成的代码靠谱吗？会不会有什么坑？ 这是个好问题。 AI 在进行这种转换时确实非常有用，能大大提高效率，但它有时候也会犯些小错误，或者生成的代码不完全符合 React 最佳实践或者你的具体要求。理解这些常见问题和背后的原因很重要。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 class name versus class， AI 有时候可能会直接照搬 HTML 的 class， 你需要检查并修正，或者明确提示 AI 用 class name。 还有一个是组件命名规范，在 React 中，自定义组件的名称必须以大写字母开头，比如 My Button 而不是 My Button。这是 React 用来区分咱们自己写的组件和原生 HTML 标签，像 div、p 这些都是小写的。如果 AI 生成了小写开头的组件名，你得手动改过来，不然 React 会报错。再进一步， AI 有时候可能无法完全理解组件应该有的状态逻辑 State Logic。比如一个按钮可能有加载中 loading 的状态，需要显示一个旋转图标并且禁用点击， AI 可能只帮你生成了静态的样式，你需要自己或者引导 AI 添加管理这个加载中状态的代码，比如用 React 的 useStateHook 以及根据状态条件渲染不同内容的逻辑。 明白了， AI 很强大，能快速生成基础框架，但我们不能完全依赖它，还是要理解核心概念，比如 class name、组件大写命名，还有更复杂的交互逻辑可能需要自己介入。 非常正确，就是说把 AI 看作一个能力很强的助手而不是替代者，它可以帮你快速完成从静态 HTML 到基础 JSX 结构的转换，让你能把更多精力放在组件的交互逻辑、状态管理和精细的样式实现上，而不是一开始就陷在繁琐的基础语法里。这种用自然语言描述需求， AI 协作生成初稿，自己理解调试和优化代码的学习流程，对设计师来说既直观又高效，可以加速学习过程。 好的，经过这次探讨，感觉 React 的大门真的向我们敞开了。完成了这次讨论，意味着我们理解了怎么创建第一个 React 组件， 并且关键是看到了我们熟悉的设计思维怎么能这么漂亮的和代码世界连接起来。这感觉是从静态设计思维迈向动态组件思维的关键一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确实如此，这是你从模块01的 HTML CSS 基础迈向现代前端开发的坚实一步，非常值得庆祝。但这确实只是一个开始，在接下来的探讨 EP2 中，我们会深入研究怎么通过我们之前提到的 props 属性，让你的组件真正活起来，变得更加强大。你会学到如何像在 Figma 里配置组件变体那样，通过给组件传递不同的数据 props 来动态地控制它的外观和行为，让它变得更加灵活、可配置和高度可复用。想象一下，只写一个 card 的组件就能通过传入不同的 props 来展示用户卡片、产品卡片或者文章卡片。 听起来下一部分会更加深入组件的核心价值，很期待。 继续前进吧，一旦你真正掌握了用代码来构建、组合和配置组件的方式，你会发现这种组件化的世界观会彻底改变你看待设计和开发的方式，设计和实现之间的界限会变得更加模糊，你创造的可能性也会大大增加。 好了，简单回顾一下，这次深入探讨我们最重要的发现是什么？这我来说最核心的就是，原来我们作为设计者早就熟练掌握的那个组件化设计思维和你即将深入学习的 React 开发方式竟然是如此完美契合，这感觉就像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一样，大大降低了学习曲线的那个陡峭感。 说得非常好，这的确是核心。叶氏虽然引出了一个非常值得你接下来去探索和思考的问题，既然你现在已经了解了怎么把设计稿里的静态组件几乎一对一的转成可以在浏览器里真实交互的代码组件，并且还有了工具和 AI 的帮忙，那么有哪些过去可能因为觉得技术实现太复杂太遥远而让你在设计时有所顾虑甚至望而却步的更丰富的动态效果或者交互式用户体验，是现在可以开始大胆的去构思并且有信心动手去创造出来的呢？思考一下，当基础的边界被拓宽之后，你的设计想象力可以飞向何方？